咁我哋又睇到套旺西喎，我就冇啊。咁但係北打同阿明同阿新宇都叫做睇到返啦。咁我可以補返個嗰大啊特務旺西嘅。咁今集係咩第三集係咪三集 冇錯。 咁有 subtitle 嘅呢有冇 subtitle 嘅呢 神級歸位啊叫做。 哦即特務旺西就神級歸位係咪好嘅。 冇、okay, 錯。 好啦咁今次得唔得呢咁樣。咁因為北打就連同佢屋企人一齊睇咁有咁 有老中先笑 果如何先 咁我同阿爸阿媽啦阿爸阿媽我啦老婆睇嘅咁我其實我自己就不嬲唔係特別有愛亦都唔係特別有 bias 嘅即係我咪當正常戲囉咁都估到佢係呢隻㗎啦即係可能即係千千八八啦胡鬧啦咁樣囉咁我爸就有啲情意結咁因為上個禮拜爸要睇挑戰時嘛後咩打風睇唔到嘛咁今個禮拜呢做做下節目嘅時候我講係咩上咗咩特務旺西咪要睇咁樣咁樣嗱 即係你阿爸呢比而家啲年輕人呢更加有興趣呀對呢啲題材 因為我爸不嬲睇睇美劇嘅即係我爸就不嬲美劇應即係我睇即係佢係啦即係 update 嘅佢美劇咁佢覺得即係 Mr. Bean 都棍咁覺得咁佢就睇咁想笑下咁樣咁我總之我睇完呢我同阿爸係完全 係英劇嚟嘅不過嗰度係英劇嚟嘅 係英劇嚟嘅英劇係英劇嘅係sorry咁即係係睇完 exactly 完全佢唔係好長嘅套戲一個鐘一百分鐘我係完全一下笑聲 唔係八十分鐘 好正常嘅正常嘅 係啦真係冇笑過咁但係我冇笑啫又唔係話代表套戲又唔代表套戲失敗嘛咁有人笑嘅即係有人係 hit 中就笑到趴喺度嘅。咁我最記得嗰場就係包括就餐廳咩夾龍蝦蛋都 有啊， 跟住就左劇右劇，跟住然後著火燒咗個餐廳，咁都笑一餐嘅。咁我完全唔明笑乜。第二嗱 VR 我覺得佢叫做幾叫做你知不嬲即係。即叫有啲新元素囉即係 VR 咁樣就走出去玩撞板咁樣。咁但係我唔明白個 punch 係可以即係不嬲你 punch 一個 punch, 一個模式你 punch 最多你石根 punch line, 你最多三嘅啫你而家講緊一個模式嘛。佢一個模式不停咁玩第一樣嘅笑位囉。咁我唔明白個笑位佢笑點喺邊。即係明知佢一定係咁到胡鬧鬧喺個 game 見到個人打其實就現實打咗個市民咁跟住又點。咁又咁樣玩咗好長喎好耐喎玩咗我數過一分鐘喎冇邊個喎個笑位。 但係咁樣但係咁樣講佢打嗰度佢其實每個係有啲加咗料上去嘅。第一下佢拎起嗰本口書跟住拍落去嗰下冇嘢係咪先。跟住之後就再去到去到後面。 你睇你受唔受嘅啫你 係咪囉。咪你一夜半夜都 OK 囉你無限玩咪 去到後。去到後面嘅時候佢加咗料嘅其實就佢嗰、那個佢搶咗 巴士 旁邊包跟住硬我就硬佢 嘅嘢嗰下。嗰個係唔係人人都受嘅 ,ok, 真係收 起嚟。冇錯。 月光寶盒啊佢咪玩嗰個時空轉移咪玩咗幾次嘅。 幾次 啊嘛。咁玩兩三嘢嗰下我都仲得嘅。但呢佢就超過咗我可以接受嘅次數。但呢有啲人就話呢佢越多仲覺得越好笑㗎喎。 即 係 冇升級 人二啦， 佢有冇變化先？ 佢嗱，佢冇 有 收升 變化，佢升 冇 升級嘅嗰度，唔係你個月光寶盒。 我講收升住嗰個 ，OK。 係月光寶盒有變化先，少少 不斷 係少少變化，去到後尾嗰個反應嗰度有少少變化。 咁唔係話係好煩啊，又係咁樣啫嘛。佢周星馳自己個反應有變化，嗰個情況冇變化噶嘛。咁呢個狀況咧，我就佢投咗幾下咧，我都仲 OK。但係咧就越嚟越覺得不耐煩，但係咧有啲觀眾咧就相反，佢就係覺得咧佢越玩得多次，即係咧我唔知道會唔會佢咁樣不下五十次，佢會更加覺得好笑啊！我唔知道啊，但係佢哋覺得係嘅喎。嗱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因人而異嘅啫，就冇得講嘅，即係你玩 repeat 都係一種笑位嚟㗎嘛，係咪先？咁但係係咪即係人人受就唔係咁啫？我係 真 係 好長咯， 即係煎頂盒啊！我都係由頭到尾咧。我成日真係望哇點解咁好笑死呀點解我一個位置都笑唔出係咪我有問題呢咁當然啦環繞我啲係以內地觀眾為主呀即係佢絕對唔係我冇香港人嘅我估在場應該我估啦我唔知得我估唔係啦有鬼佬但鬼佬都冇笑嘅更加冇笑鬼佬零頭添佢唔知冇笑零頭添 即係唔鍾意嗰隻啊，咁 明白， 即係特別係見到阿 Van Damme 啊嗰啲咧，即係佢搞咩啊嗰啲咁樣，咁就主力都係內地觀，但係佢哋咧係由頭笑到尾，係好似我當年睇賭聖嗰隻，即係就係佢哋爭啲窒息，爭啲笑到窒息，即係佢呢下未笑完已經嚟啦，咁但係咧我係完全。由頭到我真係我揾唔到個位置笑得出嗱，咁所以嗱好好因人而異嘅呢啲嘢係啊， 我 真 係我同你嘅感覺相若嘅，我即係我同你應該， 唔係我如果戇飛啊，大佬講煎餅盒， 我知，即係我都有個情況係咁咯，我係戲院有人笑㗎，即係事實又唔係完全冇 咁解啫，係啦係啦。 咁除咗 VR 呢場再數就係仲有就係係最後咩著盔甲，跟住上咗出去嗰度咯。咁嗰度又係全場 上去嗰度，係咯。 即係上樓梯，跟住好，佢又上得好誇張，一嘢上咁樣出去㗎嘛。跟住嗱，去到後屘咩除褲啊，甩嘢見鋸啊，見 pat pat 嗰啲，我真係唔知笑乜。 冇見， 太冇見，即係 見到佢 啲我見你見到咯， 係啊， 嚇我大佬。 咁我真係完全 get 唔到。咁嗱，我總之我總結咗先啦。咁因為我特別啲嘅，我就因為今日中晏晝我有優先場睇呢個銀魂。咁我哋知道銀魂，我日本睇完我好高評價。咁我所以一有優先場咧，咁我嗱嗱去。即係睇翻個中文版，夾不夾我究竟有咩漏咗，同埋原來我都 冇嘅，都係 好配音字幕，真係字幕係啦係啦，但係佢啲字幕亦得好嘅，絕嘅，佢就即係有翻啲地道香港嗰啲嗰啲 嗰啲 嗰啲副劇係冇甩到嘅。咁而二來我睇完先發覺，我就好明顯啦，兩個喜劇嗱《銀魂》係成功㗎。不過你好難講，你優先場睇得嗰啲可能都係 fans 啊，即係或者可能已經好中意嘅 friend。我肯定個全場笑係笑得勁過岸斗咪岸 J 好多嘅。 咁 如果講嗰種 玩法嘅， 係啦，唔同玩法。但我睇完就好直覺就覺得就即係好大落差啦，因為銀魂笑要用武林，岸 J 笑係腦殘， 岸 J 笑唔使用腦㗎，銀魂笑唔係嗱冇用武林。用武林嘅意思係你要有相關知識嘛，即係你要有對日本文化、 哦、 對動漫、你對 gap 係啦，你類似咯，同埋都要用武林嘅，佢有啲笑位要用武林嘅，但係唔係因為岸 J 其實睇完佢100分鐘啊，當100分鐘我唔理佢啦。其實佢冇橋嘅，佢條橋就永遠岸 J 做好正經咁做嘢，但係佢自己撞板。 嗱咁以前 冇橋喎， 有冇睇？有冇睇白頭佬嘅系列？白頭佬 都有 做差佬嗰個 係啊係啊係啊，咩白頭婆咩勇救唔知乜鬼咁樣噶嘛，那個系列係 獅 頭婆，係啊獅頭婆啊嘛係嘛，我有睇有睇嗰時。 唔係你覺得點？即係相比 咁但係嗰個我就 因為你講食龍蝦嗰下，我即刻諗起啊，因為佢又食龍蝦嘅，咁但係佢龍蝦佢一叫咧，即係龍蝦個鉗會喐嘅喎，即係當然你唔好理我。bullshit 噶啦，咁啊夾到隔離個女人啊嘛， 嗱又夾到對波度啊嘛，好似話啊咁樣嗰個叫嘅嘢係，我記得，即係掛只龍蝦喺個身度噶嘛， 係好 cheap 嘅， 不過係佢玩得文嘅，即係白頭佬玩得文嘅，呢個就冇嘅，即係裝啲 English 就唔興，即 係就冇， 係啊冇嘅冇嘅，特登正面啲嘅咁樣咯。咁總之我 玩嘅嘢唔同啦， 係啦係啦，但我真係覺得好 抵死線格嘅，咁即係你相比真係都覺得係白頭佬嗰啲仲。即係仲係 work 啲係咪？ 咁又睇邊派咯，即係佢嗰啲筆文又好難咁樣比嘅。但係 白頭佬都唔係淨係筆文，你當我 Danny Hill 咩？即係佢。 但呢套我真 係好多都係滑稽嘅， 即係可能我睇完銀魂而入場咯，咁我覺得好大落差，我就真係完全。 唔好同銀魂二比啊，唔同嘢。佢係似白頭佬嗰個路線嘅，因為今次呢套戲佢都係做翻一個特工或者一個咁樣又係咁做一啲咁嘅任務啊嘛。咁你同白頭佬比係咪都仲係白頭佬，仲係元祖係咪？ 哦，即係白頭佬可能太舊，我又真係冇乜，唔係太大人 冇印象啦、 啊、 你。 係啊，真係冇印象，太舊 啦。個龍蝦你又記得喎，龍蝦。 我記得係嗰幕，我記得你叫一叫下，佢會趌高咗，好誇張咁隻角趌高咗，夾佢對波度。 係咯， 類似。 即係可能 呢個睇法啦。 卡通啲嘢會唔會好卡通啊？白頭佬啲。 不過呢套我唯一讚即係。 其實就又係玩幽默多啲，會唔會啊？即係你要食嗰、那個佢個味道先得嘅，係咯。 但係佢係唔係幽默？我覺得佢 miss 邊有啲幽默咯。佢岸 J 呢次係白痴， 哦， 呢個即係白痴係非常。 因為我哋唔係好多時間，咁其他人都講下先啦，好嘛？ 係啦，俾你講。 係。 明講先。 好啊。嗱，我就嗱第一樣嘢就係、是、其實。 我同你相反意見嘅，咁就我覺得好睇嘅。不過其實咧，我好清楚一樣嘢嘅，就係、是、呢個系列咧，其實係榴蓮嚟嘅。Mr. Bean 唔係應該話 Mr. Bean 佢本身係好似榴蓮咁樣啊，啱嘅好乖，唔啱嘅就好好討厭嘅。 Mr. Bean 個系列就個個都話正喎，我都未聽過一個唔好笑。 唔係，我都聽過有人話唔好笑， 哦、 不過可能係啊係啊。 Mr. Bean 我真係未聽過，我個個都 有啲有啲。有啲人真係覺得都唔知笑乜， 但係講翻黃色，黃色唔同 Mr. Bean 噶嘛，始終係咯。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呢係我知所以 Andre 咧就係、是、連呢、這個亦都係更加咩啊？ 即係再 更加多人冇咁中意係啦。 唔但係我都中意 Mr. Bean， 我都覺得黃色唔好睇喎，點解？ 亦都係係啊。亦都有，但係我身邊啲人有人鍾意，有人唔鍾意，都有人睇過嘅，係啦，呢一個系列就係啦。咁點解我覺得我鍾意，即係老實講，睇戲唔一定要帶腦入場㗎嘛，有陣時輕鬆鬆咁樣睇都 OK 嘅咁樣。 咁你睇 Mr. Bean 就真係冇理由要求要帶腦， 冇理由要求用腦啊，同埋。 你講一個好位啊，你講好位喺邊啊咁？ 好位，好位嗱，用低科技啊嚟去打啲同啲高科技喺度玩咧，嗰樣嘢係幾過癮嘅，我覺得。同埋佢阿 Mr. Bean 係咪阿 Andre 啦？佢喺度喺度揸住啲嘢咧，喺度玩嘅時候咧，其實嗰度好難做嘅呢種咁嘅喜劇，真係你即係你睇佢個人啦，其實就係啦， 揸邊啫，即係揸啲 有有 哦。 揸住啲道具，跟住之後佢係啊，嗰例如佢嗰、那個嗰支筆啊，嗰、那個炸彈嗰個筆蓋咧，佢喺度揸住佢嗰度影住佢好緊張啊，嗰啲表情咧，呢啲咁嘅戲你話冇橋啊，喺曬佢個腦嗰度，佢點樣演生與死就係喺阿路維娜堅信佢個表現嗰度噶啦，呢一度，所以就係睇人唔係睇橋嘅呢一個戲其實。系啦，同埋有幾個位嗱，我唔知道你覺得一唔一樣啦。睇嗰陣有個位我 mark 咗有幾個位咧，係特別多人笑嘅。拋電話 係 拋電 多唔多人笑呢個位？ 拋電話即係燒餐廳嗰度啦。 拋起個電話，唔係係佢拋起個電話嗰下啫，喺餐廳裏面。 即係突然個電話響，咁然 後反而我度呢度冇乜好笑。 系呢、這個呢、這個呢嗱，可能戲院唔同啦。我呢個戲院就呢個位多人笑嘅，拋電話嗰度，同埋佢 VR 嗰度踢阿婆出去啊，法國麵包打人啊，同埋用鞋拍個講解員嗰段咧，我睇嗰場係笑唔停嘅，我都覺得好笑嘅，係啦，呢一個就係咯，同埋有啲嘢佢亦都玩咗啲特工片用嗰啲即係用啲好簡單嘅嘢嚟去完成到佢要用嘅嘢啊咁咧就佢用個波子糖嚟去扇低啲人啦嗰啲咧係啊嗰啲玩得幾得意嘅係啦同埋你喺架車嗰度你唔知邊啲係特工道具邊啲係真係嗰、那個實物嚟嘅，攞柄錄音帶哦，原來柄錄音帶係實物嚟嘅，真係錄音帶嚟嘅。咁樣嗰啲佢喺度玩翻你觀眾嗰度玩得幾過癮咯，其實就係咯。同埋佢演技，佢啲演出真係非常之到嘅。即係例如有一度我唔識法文同埋德文嘅，但我知道嗰笑位係笑乜，因為佢人哋個鬼妹用法文問佢嘢，跟住之後佢用德文嚟去講一句嗰度，其實喺度扮曬型咁樣，其實嗰度都 佢字幕又特登譯， 好似大概兩 佢中文字幕特登譯嘅，括弧德文咁樣嘅特登，係係 啊， 等啲人 係啊，我唔知 道，即係 我唔知道，但我都感覺到嗰個位係好笑嘅，係咯。系咯，即系睇系 buy 唔 buy， 我系属于 buy 嗰派嗰啲人咯。 如果阿明咁讲法咧，其实佢而家玩嗰啲全部系即系翻玩特工搞笑嘅嘢咧，必定有嘅场口嚟嘅。 系明白， 必定有嘅。咁即系只不过咧，佢睇佢演绎得好唔好睇啊？而家就讲 系啦， 系咯。咁而仲有啊，你 buy 唔 buy 佢嘅演绎喎，仲要加埋。 系啊系啊。 咁即系话咧，嗱，我哋不能够否定咧詹瑞文嘅演技噶，系咪？即系哇，你讲演技真系。冇啊，好多藝員都要跟佢學演技。如果論演技啊，我意思論演技，咁我唔會懷疑嘅。咁但係咧，但係你實在睇下詹瑞文做笑片或者做真係佢嘅所謂棟篤笑，其實佢唔係噶，佢哋嗰啲唔係棟篤笑嚟噶，係劇嚟噶，其實嗰啲棟真嘅棟篤笑係黃子華嗰啲先係嘅。係 OK， 我唔理先，你搞到我笑都算啦，都唔緊要。事實上佢做咗出嚟咧， 唔係個個都覺得好笑啫。 嗯嗯，啱啊。 就係有呢個分別喺度，但可能你 buy 阿詹 Sir 嗰啲人，佢覺得全場都好笑嘅喎。咁就可能我哋唔係特別嘅嗰啲，就可能你有一兩個位的確係 O K 嘅。但係咧，我覺得其他位係我唔覺得好笑喎。我就覺得可能佢就係佢做得好誇張啊咁咯，即係好似係咁嘅啫。但我唔係話演技差，冇可能演技差 O K。但係個橋都嗰條嗰條個竹就係嗰個橋都唔係寫得話好。好好笑嘅啫，咁所以就係話你如果你好欣賞佢嘅演出嗰啲咧，咁你係另一個角度咯、嗯。我諗係， 係啦 係。咁係咪代表即係佢唔好笑？咁我諗有好多個角度啦，係咯。咁有論橋，嗯、我而家頭先聽你咁講，嗰啲橋係正常搞笑特工片嘅橋啫，佢冇刻意有啲咩嘅。 係冇錯冇錯， 我覺得直情佢係有啲玩翻自己啲橋啊。即其實不是沒有出過的，有很多啲橋，即係例 如以前都玩過啊， 係啊係啊， 嗰啲咁樣，係 啊， 咁 碌自己卡嘅其實有啲位，係啊， 咁 係係，都可能 Mr. Bean 時代都已經有啲做過添，係 係啊， 係 係，絕對會。 嗱，其實即係許冠文啫嘛，今時今日就好少人仲拜咯，但其實當年真係好少嘅，覺得 係啊。 即係啊，所以唔好難講嘅呢一樣嘢，即係笑呢一樣嘢好難講。 同埋就係你即係古天樂佢哋都試過翻拍過嚇佢嗰啲咁嘅搞笑啦，係嘛？ 哦，鬼畫狂想曲啊嘛，你講 係啊，係啊， 係唔好笑啊嗰個。 翻拍邊個啊？ 佢嗰套戲叫《鬼馬狂想曲》，其實就係、是玩半斤八兩嗰啲元素咯。阿、劉青雲就係扮女配角， 翻拍阿許冠文， 嗰個係啦 ，Mr. Bean， 我唔係。 唔係，但係佢翻拍咗出嚟唔得係嘛？ 唔得，只腳唔得咯， 得唔 埋咯， 係咯。即係你話佢點揾個匿咁擋住啊嘛？人哋揾啲嘢抌佢咁，跟住成面都係嗰啲啊嘛。係咯係咯係咯，係咯係一個一點點咁啊嘛，嗰啲啊嘛。 係啊係啊。 當年係好笑㗎，當年睇喺嗰時嘅時間同氛圍同即係個環境之下咧，當時咧全我可以同你講係全場爆笑，因為當時我哋係喺戲院睇嘅。 嗯， 係。 即係呢啲許氏兄弟呢啲做咩？係真係喺戲院，但係成個戲院啲人笑唔停口嘅。當年係 啊， 係啊。當然你後屘睇第二個時間再攞出嚟，梗係覺得哎呀咁 old school 嘅啲嘢咁，即係你唔同咗啦嘛，個時代已經。 因為咧。我其實我自己都唔係喺呢個戲院睇㗎嘛，你聽我咁後生就知啦，係咪先？咁呢我都係喺呢個香港嗰啲電影台嗰度睇返嘅，即係其實都係近排有啲甚至乎係。咁我都覺得咦喂許冠文嘅演繹咁佢係真係好笑喎。 即係你意思你係近排先至睇返許冠文。 係。 去九龍半斤八兩我。 但係都覺得好笑係咪咩意思呀？ 係。但係許氏兄弟嗰啲啦。 即係呢個就直情係演繹能力上嘅差別啦，條橋一樣，但係你講嚟翻部啲人就做唔翻嗰個味道啦，即係意思。 係啊， 係啊， 即係你論橋咧，條橋係 old school 啊，嚇！即係大佬，你睇緊個咁舊嘅戲，你話人套戲 old school， 可能人哋當時係最新，大佬你而家睇梗係 old school 啦，老細。即係而家啲人睇星戰睇翻 New Hope， 佢話點解咁 old school 嗰啲特技？我當年係。最頂尖啊，大佬！ 你睇到舊片講 old school 係咪有啲廢話？ 係咩廢話？係咯係咯，你睇到舊片講 old school， 大佬咁嗱，呢個就冇得咁樣去批判啦。但係你話演出能力呢樣咧，又係另一個角度啦。咁 係啊， 咁可能呢個戲都係你 buy 啊 Mr. Bean 嘅嗰種嘅玩法啦，係 OK 嘅。嗰我哋覺得佢嗰種係叫幽默嘅類型嚟嘅，佢呢一種。 嗯。咁 同埋，如果據我理解啊，即係鬼佬嘅 humor 其實就係呢種嚟嘅。 嗯， 即係我唔知中國人嘅中國人係唔明咩叫 humor 嘅，但係 humor 咧有時係非常之無聊嘅，即係可能咧佢不斷咧整痛嗰個人，即係不斷啪咁啊，又打落去，跟住啪又第一個打落去，即係嗰啲笑聲拍板都係其中一種嚟嘅，啪係咁打啊。其實咧呢種佢哋覺得係陰冷，我就唔係好 buy 嘅呢一種，但係咧啲鬼佬又好鬼 buy 嘅。你只要不斷有個情況咧。整完佢好痛，跟住再整，哇！咁即係佢又覺得好好笑喎，即係有時係咁啊，掟佢係咁啊，吉佢攞油嗰啲咧，嗰啲咁唔知點解嘅，佢就係覺得好好笑嘅。咁但係我又唔好受，咁所以呢個佢哋呢種叫 humor 一樣好，我都覺得好好有嗰個背景嘅，會影響你中唔中意咯，係 咯。係咁啊， 唔能夠一概而論 啊。即係例如呢個特務案即假如啊，佢個角色變咗第二個做咧，係 一定 你會覺得爛嘅添啊。 系 啊， 即係舉個例啊，如果你佢飲杯酒， 即係佢嗰條橋唔係話好好條橋好笑啦，佢睇佢個演咯，係 演出好笑嚇。即係舉個例，佢拎起杯酒飲完之後，嗰把遮仔塞咗落佢個鼻窿嗰度，佢咪好笑咯。如果你話第二個嘅，你換咗阿 Bob 嘅時候，你話扯咁噶啦，係咪先？ 咪真係唔知點解阿 Bob 真係唔好笑，真係唔知點解啊！我覺得同一個 gag 都唔得。其實而家都好多人成日重複做翻周星馳啲 gag 啦，都唔好。 係啊， 冇錯。 係啊， 即係黃祖藍都經常㗎，但係佢已經係喺咁多個裏面好啲㗎咯，即係叫做 repeat 周星馳啲嘢嚟講咧，佢算好少少嘅。其他人係做完你就你擠我啊，個感覺係啊，你想擠我啊，我唔覺得想笑，我仲覺得你撩到我啲痛啊，大佬。 嗯，係啊， 即係嗰個感覺係咁咯。咁今次呢套就唔知啦，因為我未睇啊。咁即係阿銘就 buy 啦，不打唔 buy 啦。咁新年 buy 唔 buy？ 我覺得都還可以嘅，如果即係帶下女朋友啊嗰啲咁樣嚇，輕鬆鬆入去嘅話 OK 嘅。即係我覺得大家其實都係想睇翻嚇阿昂豆先生出翻嚟嘅，係咪先？ 係啊。 咁呢套戲如果你 係想呢樣嘢，咁你絕對滿足，因為成套戲都係睇住佢啦。 同埋其實我覺得咧， 佢又冇交學費最緊要， 係 純係見翻個老朋友咁嘅出發點就應該 O K 嘅，係咪？ 即係其實咧， 咁好啦，咁啊，但係咁我又問翻不打啦，咁但不打你又同你爸爸哋一齊睇，但係佢好想睇嘅喎，咁點解佢會唔收規矩？你換個角度用佢嘅演繹，佢話咩唔中意？ 佢就話佢唔係咁咯，不嬲。 哦， 即係 Mr. Bean 其實佢我阿爸就會分得到 Mr. Bean 嗰只係即叫做言之有物，佢嗰啲笑位可能係講緊人性啊。串緊啲人自私啊，自己又不負責任咁樣噶嘛？呢集真係唔係喎，呢集嗰啲嗰個特務係戇，係白痴喎，即係永遠做啲嘢，佢諗住查案，但又永遠就自己跌咗啲嘢，燒著咗後邊，咁佢又不顧而去，即係佢真係唔係唔，即係應該話佢成個模式都係永遠係佢自己嗰啲叫咩撞板咯，即係自己要做嘅嘢，永遠做嗰啲嘥嘢 逼得啦。在啲生活裏面咧，揾一啲趣味啊， 係， 即係佢唔知點解泊車又俾佢揾到啊，喂 library 借書咧又俾佢揾到，即係一啲咧好日常嘅佢嗰個題， 係啦生活化， 你好容易啊，即係餐廳佢都玩過無數次啊，餐廳食嘢玩過無數，你係會覺得好笑咧，就因為嗰樣嘢，你會同你嗰個生活你嘅經驗可以結合嘅， 嗯， 雖然咧佢誇張咗100倍都唔止，但係。佢又唔係完全係冇嘅喎嗰樣嘢，但係咧你睇呢套咧，可能呢套就唔同啦，佢就變咗即係變咗國產零七啫。我國產零七咁佢嗰啲誇張噶嘛，佢嗰啲佢唔會噶啦，我點會有劫神啫？我點會有啲咁嘅？我點會古惑式槍啫？係咪先？即嗰啲咧，佢就唔同咗，佢呢個唔係由生活去發掘嘅呢啲嘢，呢啲係即作出嚟噶嘛？呢啲搞笑係咯係咯， 係啊 咁可能大家嗰個食嗰個味道就唔同咯，即係喜歡嘅就喜歡佢可能玩日常嗰、那個嗰、那個，咁今次呢個佢玩呢種，咁同埋 Mr. Bean 係唔識講嘢噶嘛， 嗯， 但係佢呢度其實佢係識講嘢嘅喎，雖然佢講嘢一嚿嚿咁，但係即係總之未必係即係大家即係設想中嘅嘢，如果大家係。主要是停咗喺 Mr. Bean 嘅印象就咧，你真係你未必會， 即係未必啱嘅，即係可能有落差嘅，同埋係啦，有落差嘅， 同埋佢亦都玩咗一啲， 係咯，係一個唔同嘅設定嚟嘅。總之係 Mr. Bean 係應該， 同埋大家英國特務佢亦都玩咗一啲詹姆士邦嗰啲嘢玩咗佢 啊 ，B B 嘅，同埋今次嗰個俄羅斯女特務 係個女主角正咗嘅，係啊。 佢 主角 係 即係名嗰個嘛，係嘛？係咪？我如果就咁睇， 唔係佢係量子殺機個幫女郎啊嘛。 哦，阿柯架， 我 O K。 但呢度咪老咗好多啦，係嘛？ 梗係啦，十幾十， 但都得喎，褲計都掂喎。佢有幾嘢係吊帶晚裝咁樣，成解波出咗嚟。 嗰時又話佢冇身材喎，啲人話。 哇！呢個，但今次睇得好真，有身材，有身材。 唔係啊， 冇得 講 嘅啫。 冇得講。 係好似嗰時佢做嗰個角色咧，佢做啲唔係做啲白妹噶嘛，佢係好似啲唔知即係中東妹啊咩，即係佢其實唔係嘛，其實佢個真人係 係咩 俄羅斯烏克蘭 咁個佢套咧，佢就整到自己啲皮膚黑黑地咁嘅嗰度就，但我中意㗎，我覺得好正㗎，即係佢係你阿 Daniel 咧平時咁 man 啦，佢可以喝得轉頭嘅唯一一個，上車，係佢叫阿 Daniel 上車喎， 係， 係啊。 即係你平時 Daniel， 你估係好品嘅咩？係咪先都好串嘅嘛？佢俾我執翻轉頭嘅大佬，佢唯一一個咁、啊、所以嗰個我都幾中意睇。咁其實亦即係上次阿 Tom Cruise 嗰套，即係講就喺未來世界咧，話毀滅咗，咁佢就不斷成間屋又白色，即係白色咁樣度維修完，即係嗰套入面嗰、那個佢做佢老婆嗰個咯，係咯。 哦。 咁佢呢度咧就其實係啊，佢做亦都做過咩殺手47，即係第一次殺手47，即係嗰套啊，唔係之前啱啱早幾年嗰套啊，佢都係做裏面個女主角嘅。咁而家就應該老咗啲啦，係啦，即係冇咁青春啊，都係。 38歲。 啊 ，keep 到 咁呢度就佢做女主角係咪？ 係咯。係。同埋都幾搶戲，佢都算。算叫做有攻擊力嘅女特務咯，係啦，即係唔係佢 翻嚟，係啊係啊， 佢係敵人定 friend 嚟嘅咧？ 開頭敵人， 亦敵亦友啦，佢俄羅斯女特務，跟住之後兩個係查緊同一單案，兩個國家唔啱咩？但係如果係有共同敵人嘅時候，有一次性合作咁啦， 打嘅， 係啦，冇錯啦，嗰種。 咁佢有冇俾阿 Mr. Bean 害到佢瀨柒嘢咧？即係有冇玩啊？ 都有啲， 阿唐伯虎啊。同埋嗰個老豆咧，咪成日俾阿朱咪咪扇佢嘅。 佢唔係扇，咁即係直頭講佢，因為佢收到嗰個打係要殺阿 Miss， 即係阿 On J。但係 On J 咧係完全唔知情，但係又完全有啲意外情況底下就 KO 咗佢嘅，就 KO 咗好多鑊。 係啦，冇錯。 即係打 落一個 係 啦，即係阿袁詠儀。 系啊， 接近， 系啦， 冇错。例如有一度佢谂住揸住支枪入去杀啊昂姐嘅时候咧，跟住之后佢企喺门口嘅时候，无啦啦阿昂姐开门要出去，跟住嘭嗰只咯。 哦， 玩得几旺啊！ 做咩嗲嗲声流紧血啊？咁啊，冇问噶。 冇 玩到袁咏仪咁顺啊！ 冇 啊！ 系成个降肩级咯，即系最大就跳紧舞。咁佢嗰日食咗啲药啊，捞完咗一个啊，瞓觉一个啊 ，hyper。佢谂住瞓觉安眠，点知食咗 hyper 咁啊，所以喺度系咁跳舞。咁啊，跟住佢想跳舞勒死佢，点知佢一个降肩级成个摔咗落去。咁我暈咗，即係玩呢啲咯。但係真係覺得好笑，我真係定 咗。我 OK 嘅。 即係其實佢個大郎都係呢一種搞笑特工啦，即係都係零五七啊， 係 即係007啊，國產007啊，或者白頭佬都係呢啲啦，係啦。呢個 佢由頭到尾就係呢種模式，呆嘅就你又中意，係 啦，呆就冇辦法啦， 呆嘅咁就垃圾唔出奇啊。 咁周星馳嗰個就真係易入口啲嘅，佢嗰種做法係咯。咁啊，咁 Mr. Bean 呢種做法，佢因為佢淨係戇居啊， 冇錯係 啊。 周星馳會，佢真係會，佢係戇居，但係佢扮型咯。 咁其實係啊，零零七其實型㗎嘛， 係啊。我係零零七咁樣，但雖然你覺得好笑，但呢度佢真係戇居啊，咁 係有真係傻啊嘛，佢未贏過呢度，佢最後贏咗都因為 flop 嘅啫 ，flop 打電話咁，跟住我頂咗個大把。 系睇过《假期探长》啊， 系 未睇过。 有冇睇过《假期探长》？ 冇 睇过， 冇，我又冇。 电视有卡通，之后有做过两集真人版，嗱真人版就唔好睇嘅。 系咪个机械人嗰个？《 假期探长》系机械 人。改造人啊！ 佢成日咧，佢以为自己好醒，系佢破案，但系其实系佢身边佢嗰个女嗰个靓妹人，跟住嗰个靓妹同只狗啊，仲有只狗你先抵死，系只狗破案嘅。咁佢就其實就成日闖禍嘅。 今次都有用呢種元素喎，佢隔離嗰條靚咧。係 啦，冇錯啦，一定有呢啲嘅，係醒啊。 係啊， 隔離條靚勁啊，佢老婆係挖潛艇個艦長，係啊贏咗，係啊贏咗。 嗱，咁你呢啲其實係一啲即固有嘅玩啲特工搞笑嘅套路嚟嘅，即係你唔可以怪佢嘅，因為你美送係咁煮啊，係咁煮嘅， 係啊， 係傳統嚟嘅。咁 傳統煮法 受嘅啫，係啊，傳統煮法啫，佢又冇將佢拆身，佢係咁煮啊。咁你唔受冇得講嘅，即係咧聖誕節啊，鬼佬咧好中意整一隻蛋糕嘅，裏邊好多唔同嘅嗰啲咁嘅乾果入邊，唔食嘅人咧覺得臭嘅定。 哇！我就唔掂啊。 咁我咧就還頂得順，我唔係話我中意食啊，即係我還可以。 可以。 如果你整個聖誕大餐有嚿咁嘅嘢咧， 咁我又未至於抗拒。 甜甜先，甜甜先，因為我上次 個味好怪啊！你唔好用甜嚟，個怪味啊！ 怪味 ，OK。因為我上次結婚咧， 你唔知有冇食過啊？ 上次個 friend 怪味， 外國嗰啲結婚蛋糕好甜啊！即係又見發嗰個甜度係 結婚蛋糕啊！結婚蛋糕， 我知你聖誕蛋糕，我知，但係我就諗緊係未外國全部蛋糕甜。 佢唔係甜，係有陣怪味嘅，即係你唔中意食咗係怪味啊，中意食 OK 㗎。咁我由開頭都好抗拒下咧，到後尾都還可以啦，我都唔係話好中意，即係可以啦咁啦，即係我唔會攣翻出嚟咯，起碼而家係我都仲可以食嘅嚇咁樣。咁所以就係你係食同唔食啫嘛。嗱，聖誕蛋糕係一個好傳統嘅一樣嘢啊，係咪先？聖誕節鬼佬㗎嘛，你我哋中國人點能夠去質疑佢咧？即係等於鬼佬，我請啲鬼佬食月餅啊！佢食到個口黐住咗，我話你梗係啦，我叫你食一嚿，你半啓塞咗落去。佢我咁結果咁樣，佢以為嚿嘢唔係咁結，佢黐住個口啊，成食到。 好。 快飲水啊，大佬實食啫嘛，大佬你咁食法，大佬我哋切一啓仔嘅啫嘛，佢食咗半個啊，大佬一啖。即係佢唔知啊，佢以為係啲咩，佢以為係即係你鬼佬佢未食過，佢以為係。正常你都唔會咁結㗎嘛，你明唔明啊？佢好結㗎嘛，你知個蓮蓉。 咁呢個同食皮蛋一樣啦。 佢又覺得好甜，即係好怪，同埋仲有點解裏面有嚿鹹 嘅？係 有嚿鹹蛋我嘅，我都唔知點解啊！我都話係。咁佢食到佢咿牙鬆槓咁嗱，咁你冇得講㗎。 我明，即係五仁月餅，係咪即係五仁月餅咁嘅味？因為月餅有五仁嘅嘛，五仁月餅又係鹹 嘅。哦，怪過，同你講。 怪過啲。 因為聖誕蛋糕，你揾次真係試下 嚇。 好，明白。 真係怪過，不過你要喺鬼佬度食，你試到可能你香港嗰啲改良咗已經。我哋鬼食嚿鬼佬嗰啲，哇！我搞咩都咁味啊，大佬。唔好話聖誕蛋糕，你就食嗰個 double cheese 嘅 fudge cake， 即係嗰啲朱古力蛋糕啫嘛。你食正宗鬼佬嗰啲啊，哇！你甜到你啊，真係你真係。你真係食唔落㗎，可以食甜到，即 係 甜都係甜到你食唔落㗎喎，因為佢真係好甜，咁真係會嘅，真係會嘅。有時你唔受就係唔受，但係佢哋好滋味㗎喎，佢哋本地人食都好滋味㗎喎，係咯，真係咁。 好， 冇得講啦，冇得講，係咯。 好， 冇補充 啦。 係咯，咁都係嗰句啦，即係如果大家有 Mr. Bean 情意結嘅。咁你咪可以睇下囉，即係見下老朋友咁樣，係咪？不過佢就唔係 Mr. Bean， 佢呢個今次係其實做返阿特務王 J， 咁如果你都睇過王 J 都 OK 就 OK 啦，如果唔係呢，你仲係停咗 Mr. Bean， 佢其實唔同嘅 Mr. Bean 睇少少係啦，咁大家睇返啫，咁你鍾意嘅朋友，即係我都出奇地呢，呢個 IP 竟然今次喺香港仲碌得到啊！呢下我先係我覺得奇嘅地方，我以為大家已經唔記得曬呢個咩嚟，死梗嘅。 我睇嗰場得一行賣剩一行咋，我睇嗰場。 係，即係我冇諗過香港有咁多人仲會去追翻呢個 IP 咯，係咯。 嗯，係。 係可能都係有啲亂食啊，係咪會唔會有啲係咯？ 都有啲， 有食品啊， 有機喎， 真 係有機喎。 我唔知啊。 係咯，會唔會 賣翻住英國片翻嚟啊？啲片商， 所以皇家特工咁爆咯。 錢係嘛？ 咪咯。 係，唔係啊？黃秋生嗰套嘢啊！一講到啊，同上禮拜我介紹嗰度啊，佢話真係有好多鬼佬睇完之後真係想嚟香港旅行喎。 嗯， 係啊， 係 真㗎。佢話唔知話香港旅遊網個咩搜尋率唔知高咗幾多 percent 啊？幾多 10%？ 125%。好嘅。 係。 嗯。真嚇你話係。係。好唔緊要，係咯咁啊。都係喜歡的朋友就喜歡嘅，咁笑片嚟啫，即係好似我唔識做煎餅盒，咁我唔能話佢差嘅，係咪咧？即係內地觀眾係由頭笑到尾爭啲窒息噶嘛，始終。 嗯。 啊唔緊要，嗱煎餅盒都會出現，我哋一陣講另一套啊，就係、是、黃金兄弟嗰班底，就係古惑仔。係。 好。 好，咁你都講完啦，係咪？好，咁我再講另一套戲。哇，咁另外仲有一套《薄荷殺機》，哇，呢套如何呢？即係好似風聲就幾好咁嘅喎，但係實質點咧？ 實質都係，我覺得就真係好似開頭節目咁講啦，就四平八穩，即係你唔會覺得特別失望，你亦都唔會喜出望外。 哎呀， 冇扭橋㗎，即係佢個仇人冇扭橋嘅， 冇扭橋，一條線直落。 咁佢咪手印曬所有人㗎，連個法官都殺埋㗎，係嘛？ 殺曬，其實佢要 嗰啲仇要殺嗰啲仇人咧，基本上係喺電影嘅開頭嗰半粒鐘唔使就死曬㗎啦。佢收尾係要將成個販毒集團啊，完全鏟起佢啊，係。 哦，明曬明曬， 明白。係 啦，同埋你話有冇扭橋咧，都有少少嘅，因為佢都要講俾你聽邊一個係嗰個二五仔黑整嘅。 哦，明白。 咁但係都唔難估嘅，因為基本上你一睇就知㗎啦，其實係。 我咁 所以好似覺得係冇扭橋。 佢等於做咗女蝙蝠俠嘅啫喎，如果你咁講嘅。 其實正確啲就更加似Punisher 其實。 Punisher，OK，Punisher。 我諗你哋如果我大家睇個畫頭嘅咧，基本上個故事講乜就係、 是。就係講呢個，係。佢爭在冇買件 T 恤係嘛？佢個骷髏頭喺上面嘅啫，爭咗呢下啫。 佢都著住件避彈背心。 哦 是真未畫過骷髏頭喺度， 差全部畫埋骷髏頭。如果唔係，佢根本就是女賓嚟耍啦。 咁、基本上你睇親呢啲戲，你個目的你都係預咗，最緊要打得勁，夠狠，夠刺激，咁你就滿足㗎啦。呢啲戲， 係 冇錯。 第二樣嘢， 上次嗰度阿提密斯酒店原本都諗住係咁㗎。係。 咁呢三樣嘢咧，呢套戲都俾到你嘅。 我俾到啊，嚇真 好，好有啦， 好驚。 咁啊得啦，咁啊得啦。 即係你要睇呢幾樣嘢，佢有曬， 有曬，哦 ，OK， 係 啦，但係只不過可能你會覺得，因為係只係一個女人打， 係邊個做嘅？邊個做嘅？ 呢、這個演員就係之前特務 A 啦，即係美劇特務 A 啦，同埋之前啊芬艾實力版嘅 Daredevil 嗰個 Elektra。 嗯，揸住兩支嗰啲唔知叫叉定叫拐定乜鬼嗰個低係啊，即係嗰個女超級英雄啊， 黑天使係嘛？ 系冇错， 系啦系啦系啦。 而家咁多年，佢依然 keep 到嘅，其实系。 竟然， 形象貌都 keep 到嘅，佢系。 系。 会唔会其实系好睇过嗰套咧？已经好睇过佢嗰套。 绝对好睇过嗰套， 即系佢自己有个独立电影都唔得啦嗰套。 睇过嗰套， 好睇过 嗰套。 O K。 哦，咁就得啦。 比血腥暴力嘅，其实系血腥暴力嘅。 即係呢度爭咗個盲佬律師咧，加埋就再好睇啲啦， 係呢一套你睇睇下，你會覺得係似嗰啲冇超能力嘅 superhero 嘅影嘅，其實係。 係、 哦。 因為佢去到其實一出道咧，佢就已經受到嗰個貧民區嗰啲人歡迎啊。因為所有貧民區嘅人都知道佢就係呢個執法者嚟㗎啦。 即係知道嘅。開名嘅。 是开晒名的 灯 光都知道的其实是 不 能看不到他的真 的。即是差佬要拉他的因为他杀人 了。因为他杀人了嘛是。 没证据不过。 但是贫民区那些人就很仰慕 他。很仰慕他。即是真的超级英雄来的如果是这样。 他就加了近年一些新的元素啦例如譬如他出了名因为杀人之后他在社交网络啊社交平台、很多人撑他啊。 是 ,OK。 即係覺得佢先至係正義啊，根本係。因為個社會太過黑暗啊，太多黑影嗰啲咁嘅嘢，咁覺得佢嘅做法先至係啱嘅。到到最尾，甚至乎個差佬都覺得佢咁樣做係啱啊。 哇！咁真係超級英雄喎、 啊。係絕對係超級英雄嘅。 佢爭在後尾咧，冇整緊射燈，整咗對翼咁咧，一打上天佢就出現啫嘛。 係啊，同埋佢都有個秘密嘅基地咁樣嘅。 唔係啩？佢秘密基地。 不過係一架車，喺架貨 van 裡面嘅。 哦，貨 van 就以為有個貨櫃咁大添。 但係個貨 van 佢都係擺喺貧民區嘅，但係就俾其他嗰啲貧民保護住，所以冇人敢佔佢嘅貨 van 嘅。 即係你意思，啲人知佢喺嗰度添，直情。 知嘅，因為佢幫呢個貧民區，令到佢嘅罪案率成為零嘅。 哇！ 哦， 唔錯，唔誇。 成個市裏面，佢哋差佬 check 嗰啲罪案率咧， 咁佢勁過蝙蝠俠喎。 係咯。 哦，佢勁過蝙蝠俠喎，真係。 蝙蝠俠都要敬個禮喎，哇！真係掂喎，咁係嘛？ 我搞極都搞唔掂。 佢打起上嚟有說服力嘅，佢真係操得好堅啊！ 哦， 真係操得好堅啊！ 因為咁點樣咁唔係四平八穩喎，咁仲好睇喎，如果咁。 我意思四平八穩就係我想睇嘅嘢有啊，佢冇再多啊， 即係冇再多。OK， 即係意思其實齊曬嘅，大家要睇嘅嘢或者佢其實係好睇嘅。 我要嘅嘢佢有。 哦，明白。即係冇話有啲推 extra 啲驚喜，即係最尾冇著起件超人衫咁之類啊，係嘛？ 即係例如你好似睇殺神裝逼，你見到佢打鬥係有啲特色噶嘛？ 係。 但係呢度就普通啲嘅，都 係。O K。 哦。 即係佢係打得勁，但係正常係。 係啦，就唔會有啲咩花巧嘢做啊，就冇嗰樣嘢嘅。 明白明白，但唔係話唔好睇，只不過佢係正常咁解啫。 哦，都好快，點過零一百分鐘左右嘅戲，你一集就過曬㗎，其實。 咁其實都好睇㗎咯，如果係咁講嘢。 幾正咯，唔錯咯。 因為你真係當娛樂片，咁你當呢套戲你都當娛樂片。 係，咁唔係你出錢大佬。 係啊，如果係你出錢，即係其實我覺得，譬如你入去燒臘鋪，你整碟雞果飯。咁雞個飯整得好食，咁啊，你都預咗。 咁仲想點啊，大佬？唔中意啊，有法國鵝肝半半條大佬。 咁 少少 咁一隻鹹蛋俾你，你就開心啲啫，只不過。 哦，即係冇法國鵝肝，即係意思冇叫餐飯送哦魚子醬，明白明白。 咁你就算雞個飯，你都有好食同唔好食。 係，咁係佢係幾多好食嘅？ 佢係屬於好食嗰只。 哦，咁啊算啦，我幾驚你話原來唔得啊，大佬。 係咁啫。 哦 ，OK OK OK。 網上咧，網上有啲人評論咧，就係話。我都估到曬啦，我都知道你係做乜，咁呢啲戲就係做呢啲嘢㗎啦，其實。 咁係啦。 係，我咁啊係啊。 咁呢啲戲即係你，即係頭先我咁講，你入去燒臘鋪食雞我飯，你就係預咗食雞我飯㗎啦。 唔係有人另外落去嗰個咧，嗰個澳洲牛奶公司啊，即係佐敦好出名啊，即係鬼佬都識㗎嘛。有人食完話喎，冇乜特別啫，咪又係蛋子，又係通又腿蛋。即係又通粉咁喎，咦咁 你 炒 咩？炒蛋多呢、這個咩沙爹牛面話通粉嗰啲啊？ 唔係佢都冇啊，佢都冇嘅，佢真係冇，佢正常一個茶餐。 咁你嗰樣嘢整得好味咪得咯？即係你嗰樣嘢喺嗰度整得好味，我 係 收 貨。係咯，冇理由你要求喺嗰度食鮑魚咩啊？即係真係咁至好嘅鮑魚炒蛋嘅話，你諗住講點？唔係我都勾曬頭，係咯。咁嗰個係全日早餐㗎嘛，由超食到晚都係要排隊，啲伙計係咁鬧你，但你都會去㗎嘛，出名係咁咯。咁我一樣㗎嘛，咁佢嗰度啲正喎，嗰啲多士即係嗰啲蛋字好食喎，咁咪得咯，係咯，係咯，係咯，即係呢套真係咁啦。 係 咯。 喂，我有嘢問啊，我問啊，第一就點解叫薄荷咧？ 薄荷咧就因为佢个女系中意食薄荷雪糕嘅，其实系。 哦， 就冇乜太大 咁啲炸，冇乜有冇搵啲薄荷嚟炸咧？ 应该冇啊， 佢都系用炸弹啊，用枪啊咁样炸。 逼嗰啲人食薄荷雪糕 系 咪？ 食死嘅。 都冇嘅，其实讲 薄荷雪糕落毒啊。跟住啲炸彈就整個薄荷型咁樣咧，嗰類 嚟啊！大佬乜解講嗰套大佬？ 唔係，定係質咁？定係質佢食朱古力雪糕嘅似樣啲喎。不過點樣製造出嚟就你自己諗啦嚇。 唔係啊，你講緊佢，你咁講佢唔係變咗 Batman， 佢變咗足卡大佬嘅黐線啊！ 佢連薄荷煙都冇點過一支咁 關事。係，即係佢係咪食住薄荷雪糕睇住阿媽殺㗎嘛？俾人殺。 因為佢哋啱啱慶祝佢個女生日啊，佢哋喺嘉年華會玩就買薄荷雪糕食，咁佢個女就喺嗰度俾人槍殺嘅。 哦，明白。 即係蝙蝠俠，因為俾蝙蝠嚇親，所以蝙蝠俠佢就因為個女係食薄荷雪糕，所以就叫。咁但係佢有冇個朵啊？佢個朵啊有冇用咧？個朵 有冇用？真係叫薄荷殺機 㗎咋？其實個名嚟嘅就都係。 啲人有冇嗌佢做 Pepper Mix 嘅咧？個名啊， 哦， 即係叫翻佢個名嘅啫， 即係佢冇提過薄荷先係直情係。 冇 呢樣 嘢 嘅， 冇呢 樣嘢。我以為佢做呢樣嘢做咗佢個，即係例如代號咁，都唔係嘅。 只 係 戲名一個。 咁佢畫嘅天使翼嗰度係咪有冇呈現喺套戲？ 有 poster 嘅個天使翼係有嘅。就係話個貧民區啲人覺得佢係守護天使， 哦，所 以將佢形象變成一隻天使啊！但係隻天使翼全部係啲機關槍嗰啲， 係呢個唔係佢創嘅，呢個用機關槍製翼唔係佢創，好耐嘅 呢個 expandable 都用過 係好多都用過。 係 expandable 都有係。 係都有係。再之前其實都有嘅，係。 O K， 嗯。咁入邊有冇重傷嘅咧？即係佢復仇。係每次都冇事嘅， 有重傷嘅，你亦都見到療傷嘅過程嘅，即係 Rambo 嗰啲自己聯心嘅過程咧，佢都有做到俾你睇嘅。 即係佢更加似一隻 Predator， 其實會唔會佢？ 即係有血有肉喎， 有血有肉，佢會受傷嘅，佢會痛嘅。 佢先係鐵血戰士啊嘛，呢度係嘛？ 係 咯。下次講佢同啲鐵血戰士打，可能有說服力啲啊，大佬。 係喎。 佢唔係超人嚟㗎嘛，佢都係普通人。 佢係普通人，係 啊， 即係主要佢夠狠啫，係咯。 系啦， 喂，听落我觉得正啦。其实我想 睇到，问啦，咁佢啲钱从何来啊？你买枪啊，咩都要开饭啊。 咁啲钱咧就系讲嗱，又讲翻个故事开头，佢佢老公同佢个女就俾啲毒贩杀死咗啦。 系系系， 系。 就因为牵涉到一件事咁啊，杀死咗佢嘅。咁咧，本来呢个女主角咧，佢就喺间银行度打工嘅。 哦。 佢就走翻去，因为系嗰啲黑警啊，想将佢摆入去一间精神病院嗰度啊。 哦。是咁样。 因为佢要告嗰班毒贩嘛其实。 是。 咁就屈佢去精神病院，咁佢中途走甩咗。 嗯。 咁佢就走返去自己嗰间银行度就打劫。 吓、 啊、就抢咗抢咗啲钱，然后就流浪咗五年嘅其实是。 打劫班钱捞喎银行喎。 係啦。咁佢就喺五年里面就不断学识好多唔同嘅搏击啊 地击 嘅。即係强化自己啊修炼啊。 咁然 后就。你超 标。 佢都其實都有飄感覺喎， 咁你咁呢啲戲就係呢啲， 都係呢啲啦，係 啊係啊係啊，都冇唔係揾名師咁樣， 即係嚇嚇嚇有呢啲元素嘅嘢咪擺曬落去咯， 即係冇話忍者大師啫，生在係咯， 佢就 達味道人嗰啲， 不斷咁樣喺啲咩搏擊啊、地下拳賽啊。嗰啲不斷喺度 即係呢個其實一個現實版嘅一個超級英雄咁啦，嚟到係咯，係 啦，係啦，係啦。 即係佢爭在唔著件衫一著呢個起碼都係 kick ass 啦，最少。 同埋佢呢度其實有留條伏線係諗住拍續集嘅，其實都。 出奇啊！ 因為佢 講， 因為佢講佢報復嗰個黑幫大佬咧，即係嗰個毒販咧，其實仲有個幕後大佬嘅。 哦。 咁個差佬亦都協助佢逃走咗嘅，後尾係捉咗佢嘅。但就協助逃走咗。 咁、我覺得佢咧，依、這個佢搏應該搏咩喎？佢搏裝域嘅應該。 即係同一世界觀係嘛？ 係啊，個世界觀似喎，跟住就撚埋住命酒店 嚟嘅先。 但係 我唔睇啦，咁我唔睇啦。 嗯， 佢應該同阿龜公精遇到係嘛？ 係因為佢係救心嗰個導演拍㗎嘛，其實佢係。 哦。 終於遇上阿龜公精，跟住一齊打啊嘛，咁樣。 係。咁係咯。咁但係動作場面係有啲保證嘅，因為點都係阿碧晴嗰個導演，咁你拍動作場面係。 系啊，好正，好正嘅，即系好精嘅，好精华嘅，佢又唔多唔 得嘅。 咁下次咪阿龟公精帮佢报仇，佢又帮阿龟公精救女咁得唔得啊？ 龟公精个女好大噶啦，而家 咁都要救嘅，佢个女打俾人捉咗咁多次都唔识打啊嘛，唔知点解 有酸噶嘛。系咪？ 佢 老豆又酸噶嘛？ 即系呢个我抄啊 BBS 啫，系咯，即系你佢阿妈佢救嗰啲啊，系咯。 系， 觉 得 系，或者系咩啊嘛？呢个时窗迷你仓就帮衬 Jacqueline 伊林仓啊嘛。啊 Jacqueline 就走去阿时窗嗰度租呢个迷你仓啊，都得。 Crossover 系啦，咁啊呢个就好似 M Light 三啊，嚟紧嗰套乜鬼话？ 三啊，咪叫做咩三乜鬼啊？唔记得三乜鬼咯。 唔系嗰套啊，即系嗰套啊，即系话。嗰個叫乜鬼嘢？ 即係將Unbreakable， Unbreakable加 啲嘢撈埋一齊，係啦係啦。 係啦，咁今次就終於講個 glass 啊，即係啊，係，即係 玻璃人， 玻璃人， 玻璃人啊， 係神盾局長， 即係神盾局長啦，係啦。 哦， 係咁樣啦，係。不過當然大家更有興趣就係佢變翻後生嗰個嗰套啊 ，Captain Marvel 係啦。係。係，我都期待你揾埋啊！唔係我期待佢揾埋好醫一齊啊！十字 步嘅 Lens， 係冇錯，好嗰個一陣再講會講嘅，好。係 嗰個話 題。嗰個要講係咯。好。 好啊，呢個我就唔信㗎啦，你仲有冇嘢問啊？就純睇 啊！我會睇啊！ 你如果中意睇純片嘅， 咁唔錯 啦，我中意睇呢啲嘅。係。即係我好有強烈原因推動殺人，跟住就逐個報復嗰啲，我覺得過癮。即係啲異步行俠嗰類咧。 係啊，個 手印 咁樣 嗰啲 過嚟，即係上次喺 Eagle Eye 其實都有少少呢種味道嘅。係， 嗯， 係啦，咁其實就係同上次啊，你上禮拜你哋講 Eagle Eye 第二就差唔多嘅啫，其實就係， 但係 Eagle Eye 肥啲啊嘛， 但係 Eagle Eye 就係 打得唔夠精彩， 同埋係幫人啊嘛，咁佢呢度就係真係。 為 自己報仇， 係即係有啲動機，係情感推動強好多個動機， 同埋個 action 係刺激啲嘅，應該呢度係。 嗯， 同埋睇女打爽喎，我會。 同埋女人打你會覺得個危機感大啊！你 係啦， 係 冇錯。 同埋個感覺都係即係以弱勝強啦，即係唔好話弱啦，即係佢本身係強，但係都係。是消遙越級挑戰咁樣嗰隻， 唔 覺得個靚仔搞掂成個組織咁樣咁。 係啦， 係。咁佢打佢同埋咩原子殺機比邊個嗰啲動作場面係實啲啊？其實。 咁我就呢樣嘢我就要讚翻原子殺機啦。 哦，明白。 原子殺機嗰啲一劈過二劈一劈過嘅搏鬥咧，係好精彩嘅，真 係。係冇錯啊。 但嗰個就係我講嗰種有喜出望外啦。就是原子法機就多了一些特色東西嘛， 嗯， 是， 同埋可能原子法機是講八十年代啊，咁我本身個人呢我就喜歡八十年代那個文化嘅， 我明白， 所以我亦都會增加我喜歡， 哦，即係哦，原子法機 好，淨係計打都係原子法機好啲， 嚇，淨係計打都係原子法機， 個女角型都係原子法機型啲嘅，你講， 原子法機爛好多嘅，好睇啲，我都覺得原子法機好啲嘅。 系啦，咁佢嗰个讲明就系佢系女占士邦啊嘛，要拍系 咯。 系呢个系女救心系啦。 呢个系咁，都唔系 呢个女救心嚟 嘅。佢唔似救心噶嘛呢套其实。 其实唔系太似嘅啫，但系嗰个类型。 即系你话呢度都话系分裂耍咯，咁其实佢咁即系。 你嗰个类型系一个杀入个黑帮里面。 系咯，女分裂耍啦，第一档 系 咯。 因为系。 就咁咩？ 好， 都好精彩。如果咁讲，系啦，都要睇翻先。 值得睇，值得睇。 好，好嘅，好嘅，好，推荐俾大家。 多谢。 系啦，咁啊，马仔又讲下好嘛？ 咁套戏未睇啊？咁就 系。咁听阿芬芬讲咪得啦，系咯？点解你觉得点？ 咁其實啲人都係感覺上都係似 Punisher 啊，不過女版啦、 哦， 唔係，其實會唔會有啲似食咗嗰啲即係電視版 Marvel 啊？即係其實即係真係啊 Daredevil 啦，不過係電視 Daredevil， 即係真實啲嘅，係會唔會有少少咁咧？有啲真實超級英雄咁咧，少少，即係雖然佢冇怪衫冇超能力啊，但係咁。咁但係會唔會其實因呢個女主角又係即係舊嘅 Daredevil 條女嚟㗎嘛，即係 Electra 嘛， 係啊， 係咯，會唔會其實佢係刻意就係想食呢一種，即係佢哋鍾意呢種即係好似超級英雄咁嘅，會唔會係咁？ 唔係其實咁都係加埋幾樣嘢，咁加埋龜公精嗰啲咯，復仇嗰啲咁咯，係啊，跟住加埋係啦，跟住同埋又係你頭先講啊，啲超英雄嗰啲復仇咁加埋咁都係正，即係砌呢個咁嘅形象出嚟咯。 即係都係而家啲人其實會鍾意嘅，佢都知道咁啦，係咪？ 嚇，都係 鍾意呢種元素啦， 要踩界咁去到正，即係正常法律嗰啲全部都咩咁嘅，自己出手嗰啲咁嘅情況啊。 OK， 佢咁拉翻呢一個情節啦，係咯。 系，咁但系点解即系跌分咁低，我就一系未睇又未知啊，点解会咁咯？ 咁啊真系唔知喎，但系芬芬讲得其实套戏又唔差嘅，系咯，有机会我哋再睇啊，系啊系，系啊，无论情节嗰样嘢都唔系差， 系啊系啊， 你睇个画头都觉得喂，其实都画面嗰样嘢都拍得唔错，咁到底系咩好咧？系咯， 系啦，个女主角就 OK 系咪先？ 唔系啊，佢就因为太过超级英雄啊，暂时嚟讲咧。除神奇女俠以外，超級英雄都係死㗎嘛。大家唔好唔記得 Electra 當年都係死嘅，即係佢都係佢做。 係啊。 即係其實 Daredevil OK 啊，嗰時係咪？咁如果唔係都唔會拍即係 spin off 佢嗰套，即係講嗰個女啊，即係講即係 Daredevil 入面嗰、那個即係個女主角啊嘛。佢即 係。 咁點解嗰時都夠膽拍，但係點知唔得啊？咁其實一路都唔得㗎，咩貓女啊，咩即係 Catwoman， 即係嗰時黑人版咩咩唔得，一路都唔得。 荷爾巴利啊嘛， 即係其實一路女超級英雄都係死嘅，係由 Supergirl 都係死，即係講電影啊。咁其實神奇俠先係第一套女超級英雄抬頭嘅啫，我同大家講，即係成功啊，叫做喺票房啊或者口碑。咁其實暫時都未有另一套嘅，咁 Captain Marvel 啊，就即係嘗試去做第二套啦。咁所以咧呢一套雖則佢唔係真係一個女超級英雄啊，但會唔會係因為有呢個影子啊？咁所以佢會拖冧咗少少咧，有冇機會調翻轉係咁咧？ 唔係，我覺得翻係咪因為人得滯啊？其實 係咩得滯啊？ 人得滯咯。 但係如果佢再超人啲，咁可能都唔得嘅喎。可能佢從 而家得，我覺得反而 你覺得而家得啊？即係話你意思即係而家如果拍 Electra 反而會得？ 我唔知得唔得，因為你其實你而家睇下 Captain Marvel 成個預告都係一個樣嘅話，你知道。 唔係啊，但係佢都未知得唔得㗎，即係都話而家淨係 呢套係定得。 唔係呢套得係因為有咗 Marvel 嗰啲其他嘅助力啊，或者 marketing 啊嗰啲嘢啫。即係我意思就話女超級英雄呢一樣嘢啊，唔係 Captain Marvel 啊，其實暫時係淨得成立一套成功㗎嘛。 係啊，係啊，係啊， 係咯。即係到底係即係係咪關事咧？我就問係咯。即係會唔會就係因為佢係反而就係因為佢有少少似咁樣啊，而反而唔好啊變咗。 咁啊唔知啊。 嗯。 係咯。 有啲難估啲人 嘅。有咩唔好啦？真係唔知有咩唔好啦。 而家你好難估 嘅。啲人不嬲都唔中意睇呢個女咧。即係做啲打咁樣咧，係咪？定係咁咧？ 同埋但係電視嗰陣時，我特務 A 又得嘅喎。 嚇，算唔算咧 ？O K 嘅，但係算唔算咧？係咯，係咯， 不過難講啊，而家。 算唔算？唔知啦，係即係我哋都當然唔知個真正原因啦。不過即係如果大家即係聽咗我哋講咁個內容，如果大家啱可以即管睇下啦，好嗎？ 係咯。 好啊！ 咁有冇其他想補充啊？ 冇啦， 系咧，主要都分睇咗啫嘛，呢套系咯。 不过补翻咧，导演就系戚勤嗰个咯，咁啊睇惯戚勤局 啊，咪讲咗咯，我哋咪讲咗咯，唔使补啦，得分咪讲咗咯。 系啦，咁啊中意睇佢就睇咯，系啊，佢个导演系咯，佢拍嗰啲好特 殊咁咯。系啊，唔会打噶，打得系咯系咯。 冇错冇错。 唔知啊，都唔知衰乜系咯，我其实我都有兴趣噶呢套度系咯，咁睇翻再同大家再补啊，好嘛？ 好 好是啦，咁就讲下呢套古惑仔班底嘅，即係意思係嗰啲演员阵喺返晒度，咁啊 知道 黄金兄弟，咁啊 冇错， 如何呢？ 咁啊先讲我啊，但我啊赞嘅，即係我啊觉得 ok 嘅，合格有余，咁啊即係如果先具体咁比呢，起码第一好睇过近期就俾佢抢姜成咗今年華語票房第三位嘅 L 風暴，起碼好睇過 L 風暴，我覺得即係整體啊。第二好睇過之前嗰套類似題材，因為其實原來你估唔到黃金兄弟雖然係搶黃金，但入邊佢個副題其實係搶藥嘅，係玩藥嘅，即係新嗰啲舊藥啊、新藥，又話啲軍方揾啲僆仔試藥，咁有呢啲元素。咁樣玩藥就似啊《泄密者門》啊嘛。呢套又係好睇過《泄密者門》 哦， 起碼一倍嘅。 我以為你話佢好睇過呢個《我不是藥神》啫。 哦，咁樣啊？ 唔會啊， 性質唔同，又唔係咁病。 因為好過嗰套。 即係我用翻警匪係啦，警匪動作片嚟。 同類型，同類型。係 啦，同類型咁樣，咁起碼好過呢兩套啦。 仲有歐洲攻略咧，又好過啦，係咪先？都 係啦，係咁歐洲攻略因為太差啦嘛，實好過啦，所以我特登最後講，所以我就話都今年嚟計，如果話叫動作大片啦，咁佢都好睇過歐洲攻略，咁啊即係暫時 其實唔止今年啊，佢唔止今年添啊，其實係 其實應該咁講，我都覺得係好，我哋呢幾年都冇乜大片， 呢幾年係、 啊、合拍片啦，即係冇乜合拍片就拍出嚟，冇合拍嗰陣膠味，即係套都有嘅。 嗯， 咁啊呢套就明顯佢唔係港產片嚟嘅，但係佢其實就冇嗰陣大陸味。咁有個原因歸功佢入面所有係古惑仔班底啦，咁而去咗好多國家度拍咯。咁會可能沖淡咗咯。 咁冇啲大陸星咩？咁 完全冇， 一有就 唯一得嗰條女啫。 演員大概啲全部唔係星嚟嘅。 係啊，但係嗰條女都應該大陸星嚟嘅。係啦，嗰條女就得一個主角嘅啫。 星嚟嘅， 係咪？唔算星 嚟 嘅， 但 係都話可以喎。 佢唔可以叫星咯，係大陸演員咯。佢 大陸演員咯，冇錯冇錯。咁佢就直頭原來我上次報啊報漏喎，佢其實唔止去咗歐洲。佢又去咗匈牙利，跟住去咗呢、這個日本啦，日本又去咗福岡啦，跟住就原來仲有去咗呢、這個有咩 黑山啊，最緊要 其實黑山喺邊？我唔知道。 哇！正 啊！喺邊個？黑山個和國即係邊？即係咩州？ 歐洲 嘅亞洲，我歐洲嘅。 歐洲 OK， 係咯。咁跟住仲有喎，唔止喎，原來就話去埋佢嗰個原來係內蒙古嚟喎，嗰、那個沙漠係咪？跟住就去到台灣。 哦 咁啊，即係叫穿個叫五角 去拍， 真係 世界都去揾喎。 係啦，反而好似係香港係冇剔過個 shot 嘅佢。 哦， 係啊，我睇 佢即係佢自己個網頁講啦。 香港反而成個 喺冇喺香港拍過嘅，佢話因為要就啊陳小春啊，就嗰啲即係咁多人你知都紅咗啦，小春咁啊謝天華嗰啲檔期，咁佢直頭冇喺香港同一時間出現過， 哦、 所以佢反而喺香港冇酷拍過咁樣，全部外國拍曬，咁樣係啦咁樣。咁我覺得贏咗呢個就叫做冇咗合拍片交尾咯，咁呢個已經第一讚啦。咁我第二讚，我覺得佢其實係神偷次世代嘅古惑仔版嘅。即係佢其實就真係唔似古惑仔嘅嗰陣，雖然佢唔係嗰啲人，係佢演繹都唔同。 故事根本就唔係古惑仔個。 係啦，冇錯。咁啊，角色都唔一樣啦。 分演員啫，係咯係咯。 咁但係佢係 sell 兄弟情嘅，咁呢樣就似一般的事實啦。咁你問我 sell 唔 sell 到起集都 OK 嘅，即係唔係話零嘅，但係我唔中意佢今集第一集就兄弟相殘。即係呢樣嘢，我覺得真係好，我好唔中意。因為你叫黃金兄弟，我估到即係導演係錢嘉樂啊。咁我估到錢嘉樂可能未必有信心，以為諗住呢套有機會收得，即係未必開到下集。咁不如今集拍曬佢想拍嘅嘢啦。咁可能佢就咁諗咯。但係我會咁諗，其實我覺得唔差嘅套戲。咁點解要擺第一集就已經係五個中間有一個會決裂，而有一個係奸咧？咁點解唔一開波係五個？ 重點係佢冇死啊！ 對外地，佢死埋， 佢冇死， 哦，有死埋有，即係死咗，但係死咗好多方法可以出翻嚟嘅啫。我估啊，即係如果真 係 未來要啊， 你話佢其實就係拉炳哥，其實佢係扮壞人嘅都得㗎，人哋講啫嘛。 不過今集係真係明顯打死埋。 哎呀，我聽咗係邊個係壞人啫？係咪拉炳哥咯？就係咯。 係拉炳哥，拉炳哥。咁而佢做壞人就做到好丁蟹嘅，即係佢真係好丁蟹式嘅。思考無定，咁又係有錯， 你 永遠賴人，亦都係一直都係貪錢，一直就係要兄弟定要黃金，佢一定揀黃金嘅啫，咁樣即係咁樣嘅啫，即係一個幾 不過最後都會估一估兄弟嘅， 估少少，但佢嗰啲 最後 都係少估咯，佢都係以自己行先， 都好過冇，好過冇啦咁就，繼續係係。 咁但係整體個刻畫，我覺得過癮嘅，同埋有啲角色係贏咗，包括就估唔到咁好睇係陳小春，我自己就因為我知小春就已經過，因為有奶共啦，咁啊喺香港個名 又攞呢啲啊嚟擺落去啊， 唔係咁啊，唔係我講翻 Jello 網民係唔中意小春㗎而家，咁但係問題係估，因為咁同埋小春近幾套戲都死喎，包括咩黑白森林啊， 黑 幾套反啊咁係反黑 好 啲咁。咁呢套就又係話被譽為有眼前一亮喎、哦，即係個小春做得幾有血肉，又個角色又好似都幾俾擺幾多立體。 生翻係 啦，生翻嘅，佢又唔似生雞嘅，其實佢特登演繹唔似啊。咁而我自己最不屑依件啦，因為鄭伊健其實好有觀眾緣嘅。我其實發覺我老婆個妹同埋我而家公司啲同事，我有個十六七歲做翻工噶嘛。老中青少，我爸我阿媽都鍾意鄭伊健， 我都係我都 OK 鄭伊健 入 屋㗎喎，係 啊，但係佢鍾意鄭伊健好多個角色，未必人人鍾意烈風嘛，有啲未必人人鍾意陳浩南嘛，有人鍾意係分手無限次或者我老婆唔生性嗰個鄭伊健，咁、總之鄭伊健呢個人係好廣泛嘅 fans 群，我覺得真係即係好似周潤發咁啊，即係當然未到周潤發咁嘅級數啊，但係周潤發又係 all age 都中意嘛，唔會有人會。 嗱，講一樣嘢，講鄭伊健，如果佢演技好翻少少，就一定個層次唔係二打嗰個層次啦，咁就佢因為戲史，佢嘅觀佢有觀眾緣，但係因為戲史。 係啦，戲啊，即係樣板咯，樣板，咁即係演技冇講，但係以個觀眾個闊度去其實相約嘅。咁變咗佢有觀眾緣，咁呢套我覺得佢好刻意唔做陳浩南嘅，我覺得。咁但係佢又演到嗰種領袖，又顧住啲兄弟嗰啲情義大佬啊。咁我覺得又 OK， 我睇得舒服。我其實最舒服係鄭伊健，第二就陳小春。我其實就好麻麻地，阿謝天華嗰啲好似拉炳哥嗰期咁 over 啲演繹嘅，我不嬲麻麻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套咧，可能啊錢嘉樂已經知道條友都撳唔低啦，索性俾個丁蟹你做。咁等你自己 over 落去咁樣，我覺得還可以咯。咁 so far 有火花五個，咁而又個劇情其實就一定係好淺㗎啦，好淺好粗㗎啦。咁但我覺得佢啲動作啊，或者嗰啲拍法都 OK 嘅，其實係啊，即係我覺得 OK 咯。咁啊係咯，緊張刺激咁啊睇完啦。咁所以我覺得就一定係合格以上。 咁啊，系啦，咁啊，永兴讲下，喂，讲下个武指啊，永兴你熟啲喎呢个。 武指咪假落咪就 系、是。系啦，咁啊，另外仲有啲班底都。 而家都仲系武指咯。 系知，咁同埋原来系你讲先，你讲。 系我觉得佢唔止净系玩古惑仔嘅情怀啊，佢仲系玩埋旧式港片嗰啲情怀，因为佢有好多元素咧，其实系以前嗰啲五福星啊、最佳拍档啊嗰啲用过嘅一啲元素落去摆咗喺度啊。 有冇啲女飞钉啊？ 咁又梗冇，但系就露下波啦嗰啲就有，系啦。 有咩女啫？呢套講嚟講去 嗰啲女 咁， 嗰啲唔識嘅嗰啲女，即係行行企企喺度路過嘅一個琴師，跟住之後佢走埋去偷佢張卡嚟去轉自己啲資料嚟去用，嗰個琴師都係靚女啊咁樣。 佢揾到好多靚女，不過就唔係明星嚟嘅， 唔係星嚟㗎，係啊嗰啲，係啊，跟住同埋佢其實唔一定係碌。刮仔卡嘅其實用其他一啲咁嘅組合翻舊模式， 唔同嘅講 都會可以嘅。演員佢哋因為佢哋五個嘅關係咧，就啲演出嘅默契係好好嘅，其實就 哦咁呢個唔係難而家。咁你仲有啊？裏邊仲有兩個，有兩個演員啊？邊兩個咧？你話 哇，嗰兩個犀利咯！一個倉田保超咁就係啦，以前港產片成日都見到佢啊。仲有另外一個 啲乜以前咧？你 空手道咪見佢咯？ 都有㗎。其實一路都喺度喎， 一路喺度，同埋盪寇風雲佢都係三到正啦， 即 係兩套 嚟嘅存在。 咁 呢個真係好耐冇見啦，另外一個 哇，嗰個好耐冇見啦，周比利啊，世界中興兩級拳王啊，曾經攞過嘅。 周比利咧，即係邊個咧？即係中途有好多啲打，即係打邊好咩都有啊。如果你睇過，係咪超級霸王都有㗎？佢又咪 做太王啊？ 好啊，太王。 仲有邊套啊？精武英雄啊，阿李连杰嗰套啊， 做咩？ 佢做最后嗰、那个咩怪人杀日本机器嗰个咁样嘅最后要打嗰、那个。 日本高手啦，系啦， 系啦， 嗰套都有苍田 宝照， 嗰套都有苍田宝照喎。 有苍田宝照系啦， 佢咪做嗰、那个即系佢个女朋友日本妹嚟噶嘛？佢嗰个 系啊，嗰、那个大嗰、那个uncle 咯，佢女朋友个 uncle 咯，即系日本嘅空手道中 师咁老豆嚟嘅咩？嗰、那个我唔 知啊。唔系老豆 ，uncle 嚟啫。 嗰時我都唔記得邊個係做嗰個日本妹係邊個嚟㗎？係啊， 中山美穗個妹， 中 山忍，係啦，係啦咁樣。同埋呢套戲佢即係例如即係點樣似最佳拍檔嗰啲舊港片咧？即係例如第一場就已經係㗎啦。佢炸開咗舞台個窿喺下面嗰度救人出去，跟住之後就聲東擊西，啲人追住嗰架車，原來遙控車嚟嘅。跟住之後喺另外一邊嗰度滴走嗰個人，呢啲喂以前最佳拍檔嗰啲舊片嚟啦，係咪先？不過呢套戲咧，我唔介意佢啲橋舊嘅，因為係賣呢種情懷啊嘛，係咪先？所以就你有呢啲嘢，我反而覺得過癮，同埋因為佢但佢第一場嗰度已經係做咗呢一樣嘢俾你睇，所以後面嗰啲咧就算係唔合邏輯嗰啲唔緊要，反而我介意你無啦啦點解會有啲合邏輯嘅嘢添，有合邏輯反而唔中意啊！ 即係有翻唔係港片啊嚇， 冇錯啦，就係、是、我就係亦都中意佢嗰樣嘢，就係有翻以前港片嘅一種味道，就係 做咁 唔理嗰啲咩求過癮。唔理現實係點樣啊，橫衝直撞、誇張、瘋狂， 最緊要好玩啊！ 最係啊，最緊要過癮。即係例如佢公路嗰度大戰啊，嗰啲揸住嗰架跑車喺日本嗰度飛嚟飛去啊，嗰啲位咧，我覺得哇，真係有翻嗰種味道啦！即係以前睇福星高照啊，我都記得喺東京嗰度有一場飛車場面咧，又係咁樣黐曬線，係冇可能做到阿成龍追捕嗰兩個人有陣時做啲嘢嘅時候咧，佢點樣撞前面嗰架車？個掣跟住彈返後，跟住之後就跌咗個斜台出嚟，用嗰個斜台衝上去，跟住衝返上前面去追前面架車，呢啲咁嘅嘢邊有可能做到啦？但係佢就係玩呢一啲咁瘋狂嘅嘢囉，就會過癮。所以佢粗做啲都唔緊要㗎，勝在就係要呢一種咁樣嘅味道出嚟啫嘛，其實就 呢種窩嘅， 係啊係啊係啊， 同埋佢都有新嘢嘅玩嘅。你問我阿錢嘉樂佢最後嗰場？佢係想做好，即係佢又未必叫一鏡到底啦，即係佢諗住用幾個一鏡到底。 單嗰度 係啦，佢係想咁用嘅，包括佢用咗好多 POV， 即係主觀視點同埋個 follow shot， follow 住譬如阿鄭伊健，鄭伊健一路行一路開槍，佢跌低咗後面陳小春補上，跟住個鏡頭仍然 keep 住望住陳小春，跟住鄭伊健喺側邊入翻鏡頭再開槍打，佢係想玩呢啲，不過技術就始終就真係可以再改進。但係都唔係話好差，係啦，即係令到個寫實感啊強啲， 強都唔係去挑剔佢呢啲嘢㗎，係 啦，所以即係叫狠試咁，同埋睇得到佢阿錢嘉樂其實駕馭飛車同埋駕馭槍戰嘅能力，可以話如果睇埋呢套咧，都香港入頭三啊，因為你其實以前嗰陣都林超賢啫嘛，你話陳嘉上得咩？其實陳嘉上以前因為林超賢做輔導㗎嘛，陳嘉上 唔係啊，其實阿林超賢，佢之前咧都係用錢嘉樂㗎佢。逆戰佢用錢嘉樂㗎。 係啦，咁所以變咗都入球三，佢個動作片長口駕馭能力，反而我會有少少叫有啲瑕疵，我就嫌佢啲對白太露啫。即係個編劇咧，真係好似露咗就係，即係啲講到明咩？有金身，冇內勢。 咁佢而家傾向係動作導演呢邊嘅啫，咁好難要求上面都。 我其實覺得係要行出翻條條路啲。 O K 係， 因為表面知啦，你兄弟情，我 get 到啦，但你唔使仲要補句講啊嘛。 咪明白。明但係佢就係、是、要用翻當年嗰種舊港產片嗰種味道，佢就係咁樣咁露 咁 嘅。就是 咁啊，撳翻少少咯，係啊，即係撳翻少少會好啲咯。 如果你話，不過如果話舊港片味道嘅時候，仲欠一樣嘢，就係、是、咧，佢少咗真係埋身肉搏嘅場口係好少咯，多數都係槍戰啊嗰啲為主。 因為佢哋嗰幾個年紀大啦，佢哋點打啫？係 啦， 打唔到關鬥啦。 梗係啦，正常、啊。 陳小春有個飛塞，好似話已經又話傷咗，又話要中間要透鏡。 嗰下已經傷咗啦。 係啊，咁你點搞啫？你係咪先？咁咪仲係鄭伊健五十五㗎啦，陰公。咁咪 唔好咁多，陳小春、啊、鄭伊健同埋謝天華三個都係唔知五十定五十一啱啱，係 咪 同一年出世佢哋三個， 即係五張嘢咯。咁你大佬係咪先？係 啊，冇計。 鈣質都流失啦，你冇得叫佢打嘅， 咁 啊係。唔係咯，避下咯。佢而家都算 OK 啊，開下槍算。 英 國人嘅外表係 定嗰場咧，因為幾個 實質係你見到係班老人院嚟㗎啦。係 啊，所以臨尾嗰度見到有場嗰度佢哋揸住曬特種部隊咁樣嘅入攻入去黑山啊謝天華個總部嗰度嘅時候咧，有種轟天猛將嘅 feel 咯，個個都係老嘢嚟嘅。 即係老啊，同埋啲人又喺網上笑，即係仲有個笑點嘅。五年前謝天華偷咗一箱車嘅黃金。咁令到佢可以買個賭，又揾咗啲僱傭兵，跟住又做埋黑社會大佬咁樣。五年後，嗰箱黃金係一模一樣擺翻喺個夾萬度。咁佢點解？咁佢冇用到咩五年？ 哇！佢咬佢攞得兩嚿就發咗大啦，已經係。 係，我有啲拗頭呢下，同埋點會嗰啲 FBI 追五年都追唔到？咁啊，等到個鄭伊健放監出嚟啊，追到。 啲投資咧，而家整咗個揼咧， 哇！曬頭 資佢點啦？冇問題。 唔係， 我呢個係真係即係睇俾人笑嘅 呢啲嘢。喂，呢啲嘢咧就係、是、港片以前俾人救病嘅，即係佢連好嘢照跟，啲衰嘢佢都照跟埋。 咁佢都跟咗嘅，嗰啲係專登嘅，意思佢專登擺落去係嘛？ 我唔知係咪專登啊，但係以前啲港片係有呢啲毛病㗎，真係。 下一集咧 ，Star War 咧，嗰啲白兵砰一聲冚身頭，哦，原來佢專登拍低嗰時啊，撩合咗啊，致 敬翻撩合，係啊， 即係我就未必可以接受到啦，係啊，呢下就係。 即係。要降低自己个要求啊！呢一啲， 但整体 OK 嘅，即系虽然系我哋叫挑下啲，冇瑕疵啦，即系讲下啲弱点啦。又我哋一面赞，又话我哋即系讲，即系偏帮啫。咁但系整体，我觉得其中赢咧，佢新个首主题曲，即系一起冲一起闯咧，其实好 match 嘅个 feel。咁但系高潮嗰首 match 完之后咧，竟然又有成首有情岁月，佢真系买翻正版有情岁月，郑伊健翻唱。即係唔係播翻古惑仔嗰個編曲，有少少 再唱翻 嘅， 係 啦， 係 咁啊，講埋用新編曲，但係有情需要嚟嘅， 係同埋一樣嘢咧，就係、是、你講開嗰首歌，我諗起一樣嘢啦，就係佢碌古惑仔張卡嘅時候，佢仲有一樣嘢好緊要佢擺翻落去啊、 嗯， 就係唔係我唔係講阿劉偉強客串啊，係阿陳光榮做翻作曲啊。 哦 ，OK OK， 明白。 呢套戲。 古惑者成个系列嗰啲歌都系佢作噶，陈光荣，唔系好多唔系全部啦，咁就最重要嗰友情岁月啊，热血燃烧啊嗰堆咧，全部系阿陈光荣噶， 即系有 今次揾翻阿陈光荣作曲啊，系啊， 而刘伟强亦都有客串啊， 感觉 系啦，刘伟强为咗拍呢个 short 飞咗日本喎，喺日本拍过嗰个 short， 系啊系啊系啊。咁因為真係俾面啦，即係我估佢又即係專師重道啊，即係劉偉強係錯，佢就做過一個 shot 嘅啫。阿倉田保照咧就其實係整酒嘅，整 sake 嘅喺日本。咁佢有個整酒嘅酒製入面，咁咧炸嗰啲長老啊嘉賓好開心飲酒，其中一個劉偉強。 咁、哦、 出咗我諗三四秒嘅啫，係啦，你眼利先睇到嘅。系好多人唔知道，因为好多人讲刘伟强咩名，佢都唔知道咩样。 做咁样咁啱喺日本啊嚟客串咧，你又唔知佢系咪专登嘅？ 系咁啊，即系咁就系啦，即系喺日本拍咯，即系叫俾面，亦都系 又过咗去咁咪 啦。系啦，亦都可能即系叫做喂，我都古惑仔卡，我得到古惑仔导演加盟入嚟客串，即系代表啊正宗正版，又唔好话我即系自己碌。 刘伟强就系日本嘅导演系嘛？ 刘伟强诶，咪系咯，古惑仔系列咯，五集都系佢。 古惑仔系列导演啊， 系啊，冇错。 系啊， 咁点解今次唔系直接揾翻佢做导演咧？ 咁啊唔系，咁我嚟呢次噶啦，即系我嚟呢次噶啦。因为其实刘伟强麻麻就拍动作片， 系啊， 佢拍剧情片 O K。 系啊，上次踢波踢得几过瘾啦，系咪？ 唔系，嗰个唔系咁似啊，嗰个刘镇伟， 嗰个刘镇伟。啊，嗰个刘镇伟，我又 系两个嚟噶，两个。 哎真系。 诶，即系刘镇伟，系啊系啊，咪咯。 哦。 系同埋 刘伟强冇拣到嗰个，要 就冇。哦，佢企喺度， 冇拣到其中一个系啦，另外嗰个。 同埋仲有就蓝血人啊，你最憎嗰个韦斯利啊，蓝血人就佢。 我最憎嗰套唔系，最憎嗰套有人占咗底啦，黄晶。 咁啊， 即系你要不断有人擦灯噶嘛，啲死女知道。之前 所以我垫下分咗佢，去咗合格， 咪知啦，知好睇啲嘛，佢哋試下做咗幾年，哇！藍血人好睇啊，直情係咯。 仲有呢套戲咧，就阿曾志偉做監製噶嘛，所以佢可能 翻佢哋個老細。 係，唔係做監製呢部片嘅監製阿曾志偉啊？ 我知，唔係做佢老細咩？呢度 係佢老細，即係佢咪老細？老細係阿成龍啊嘛。 哦。 嚇？ 其中一個係啦。 我知有份俾錢嘅 投資者之一。 哦 ，OK。 有份俾錢阿曾志偉有。 呢套戲入邊有做嘅咩？ 冇 有份 咩？曾志偉有做，成龍冇份， 系咯， 出都冇份。 有做啊嘛，咪做佢哋个老细咯，系咪？佢哋个 老豆啊，佢叫老豆啊， 老板咁啦。 老豆系啦， 老板咁啦， 系啦。啊，佢做我可能佢因为呢一种咁嘅旧港片，佢系最佳拍档嘅导演啊嘛。 嗯。 佢亦都参与唔少呢一类型嘅作品啊。五福星佢有份做咧，佢做罗汉果啊嘛。咁佢做监制可能。 点解你谂到咁复杂嘅咧？其实钱嘉乐同曾志伟梗系 friend 噶啦， 系 咁解。 系啦，咁就 想换人啦。 亦都要翻呢种味道咯，可能就。 即系你谂到佢好似中间咧有好多千丝万缕嘅原因，所以搵个。friend 咪揾佢咯，搞到我唔覺得之間有咁大嘅關係啦，大佬你大家做掌門人係嘛？ 咁啊係， 都係嗰堆咯，係啊， 佢唔揾埋金剛啊，班友出嚟 都 俾面啦。 但你問我，如果你話呢套戲個構思一開波，梗係要有個人諗咗條橋，喂，試下碌古惑仔卡搞落去做個警匪兄弟情咁啦，咁諗呢個構思嘅人，我都係幾聰明嘅，即係呢個我覺得碌得係。是有市場效果 的。碌嗰部分我哋開咗個題嘅，我哋可以一陣。 冇錯， 好啊，係啊， 係啦，即係我哋會傾下到底點樣碌法咧，相對翻阿沈騰都係噶嘛，跟住碌蒙面超人啊嘛，即係呢樣嘢係一個咩嘅一回事，同埋有冇效嘅咧？其實呢樣我哋一陣會另題再傾。 好啊，好啊， 好嘛， 好。 講翻個電影啫。 咁呢套電影就咁啦，即係值得推介，好叫做咁多個月都冇乜港產片，我夠膽同人講話好睇啦。咁啊，即係係啊，除咗《夜遊大叔》啊， 係一套，即係雖然佢其實係合拍啊，但係真係 合拍， 真係拍翻一個港片味。係 啦， 冇錯冇錯，絕對係港片味。 咁呢個咧係應咗咧內地觀眾嘅訴求嘅話，因為內地觀眾就係話：，誒你唔好成日拍啲扮我哋裏邊啲戲啦，我哋裏邊咪只有我哋裏邊啲人拍緊咯。咁我哋想睇翻你香港嗰啲戲啊嘛。咁你今次呢套真係。應翻呢一個嘅訴求去做啦，係咯。咁啊， 我都希望佢國內就 係成功與否咧，係咪都仲係未追到呢個 L 風暴啊？好似係嘛都。 應該我估應該追唔到 L 風暴啦，咁就。 咁可惜啲啦，係咯，可惜啲咧。 哦。 點解啊？我呢個我哋一陣再傾啊，係咯。即係明明佢呢張卡唔係應該碌得好硬嘅咩？即係用古惑仔嚟做。 國內應該硬喎。 真係唔知，我哋一陣另題再研究點解。 好啊， 好嘛。 好，咁呢套點都作為香港觀眾值得睇嘅， 冇錯， 係咪？可唔可以咁講？係 啦，係啦， 可以咁講， 一定係啦，係咯，係咯，係咯，冇理由唔睇啦。不過真係唔知，但係香港到底古惑仔嘅呢個情意結仲有幾深咧？就真係要考一考大家。咁而家排得高唔高嘅咧？即係而家上畫喺香港， 哦，香港 排第四， 都 OK 係嘛？都排第四嘅，真係 OK。咁咁都算唔差喎，係咯，咁都算唔差喎，係咯。好，咁睇下之後啊，再過多幾個星期，睇下佢會唔會做再好啲，定係點樣？係啦， 好， 有冇補充？冇啦， 冇啦，冇啦。 好好好好好好，咁我哋一陣間另提啊，再傾個 class 嘅問題，點解咁樣玩法？係啦，好。